陈果闻声一抬头，两人都是微一怔。他们不是第一次见，上次武臣跟着何安一起过来拜访星星的时候，陈果就有和叶修一起接待过。你好。陈果点头朝武臣招呼了一下。作为老板，他当然已经知晓武臣会来加入他们。以陈果办事之雷厉风行， 武臣当然很快就被引荐到了众人面前。这位是武臣，就是之前和我们交过手的无极战队的队长。陈国向众人介绍着。叶修最近一段和武臣网上联系不断，但对于其他人而言就多少有些过去式了。现在挑战赛第三轮都已经战罢，星星轻松灭掉了一个普通的玩家队， 星星吸引到的关注者又多了一些，并且在连续两期的赛后电子竞技周报上都得到了一句话的报道，待遇堪比家世。大家好。武臣跟眼前从电脑后边站起的人打着招呼，除了叶修，其实都不认得。武臣正在心中思量哪个是哪个。 第一眼判断出来的当属魏琛了，毕竟他那超凡脱俗的年纪在这群体中一看就特别边缘，随便就能对上号了。至于其他几个，武臣却拿捏不准，但还没等他去问呢，叶修已经带头鼓掌，口中一声吆喝：“大家欢迎！”哗啦哗啦哗啦，大家响应着，掌声还算热烈。 不过这样一来，那个手没动弹的莫凡就显得有些另类了。武臣虽然不是会计较这些的人，但也忍不住瞅了这家伙一眼，结果人是根本看都不看他的。在这样大家鼓掌他另类的局面下，依然心安理得地摆弄着电脑。 欢迎你，武臣同志。 叶修这时走上来和武臣摇手。 叶秋大神。 武臣有点哭笑不得。这些天在网上和名为君莫笑的 QQ 交流很多，初始拿捏不准，但后来基本已经可以肯定那人就是叶秋了。但是，这人如果是叶秋的话，那么比赛中的君莫笑操作者又是谁呢？如果还是他的话，那是犯规呀。那无极战队淘汰的就有些不应该了呀。结果。 下一秒，叶修已经给了他答案。在这里，我叫叶修。叶修？哎，这个说起来比较话长，向你交代一下呢，就是让你不要以为我是在用君莫笑代打。事实上，我就是君莫笑的报名者，但我其实不是叶秋。这样说你明白了吗？我完全不明白。迟早会明白的。哎，先不说了。 先来给你介绍一下大家。还是先说一下吧。这位是魏琛，许多年前是蓝羽战队的队长，你可能听说过。现在用术士迎风布阵。久仰久仰，喂喂喂！武臣焦头烂额，一边不想再被介绍的人之前失礼，一边却又还要想向叶修追问一下刚才那个话题。这是唐柔，韩嫣柔的操作者。 叶修完全没听到那三声喂呀。你好。大美人在前，武臣的注意力难免分散了一点点，没来及继续纠结那个问题，叶修已经又一位了。 这是包容星，我们叫他包子，包子入侵的操作者。 喂， 你赢过我。 包子特别坦荡地说了一句，这顿时让武臣以为这家伙对自己耿耿于怀。 少不得多说几句。比赛总是会有胜负的，这 位是乔一帆，一寸灰的操作者。你好， 乔一帆非常礼貌。你好，武臣望着乔一帆，这就是微草冠军队出身的那个少年吗？ 还有那个是莫凡， 随后介绍的是莫凡，叶修也就是摇手一指，根本没带武臣过去打招呼。 武臣这时也理会到那是个怪人，目光转过的时候，看到莫凡此时被点到名后， 总算是扭头看了他一眼。吴晨点了下头， 好。 结果人的头早已经转回原位了。 这人真怪， 吴晨心下想着，顿时又把追问叶秋叶修一事给暂忘了。 还有两位，安文义、罗吉，是我们的牧师小手冰凉和召唤师美光，两人都还是在读的大学生，所以没有跟我们在一起。 安文义在淘汰了无极战队后不久就已经返校了，这样长期不在校当然也不是个事儿。所有人都被介绍过了，但叶修的嘴还不停，接着就给武晨介绍起了他的工作。 工会这边呢，虽然我们在神之领域的野兔 BOSS 争夺这个高端领域成果不错，但在基础方面底子还是非常非常差的，在普通区也仅有第十区的一点点势力，神之领域这边才是刚刚起步，你肩上的担子很不轻啊，你有什么能尽快打开局面的好建议没有？ 提问了，武晨当然只好顺势回答， 我这里有一批账号卡。 账号卡？ 是我们无极战队的。 哦，卖完装备的空号吗？ 有些是，有些不是。 啊？ 比如在十个普通区都各有一个账号卡，是我们无极工会的会长号。 此言一出，叶修发呆的时间都有点长了。这个打开局面的方式未免太霸气了吧，直接就是一批现成的工会送到手上了，这种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居然真的就发生了。拥有了一批工会账号卡，等于就拥有了一批工会，而且这是职业战队留下的工会，体制肯定是十分健全。星星现在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淘换工会玩家，把成员都变换成星星的支持者，然后就可以积极地运转起来了。而这样一来，现在比较让麻烦的就是这一下子就是十个工会，这该交给谁去管了？像俱乐部的话，这每个普通区的会长地位可也是不轻的，毕竟普通区也在向战队输出着大批的原材料，尤其55级以下这部分材料神之领域根本没有啊，只能从普通区里产出。 神之领域的会长账号卡也有两个， 武晨接着给星星增加烦恼。不过再怎么说这烦恼也是幸福的，叶修回过神的时候，陈国也早意识到武晨带来了多么美妙的东西，不过正因为这东西价值很多，轻而易举地接受过来就显得不现实也不妥当了。陈国还是小心翼翼地多问了一句， 这些都可以拿来我们用吗？ 不如叶秋大神先说说叶修叶秋那事儿。 武晨总算把话题又绕回去了。 哎，你真是。好吧，简单来说，叶秋是假，叶修才是我的真实身份，明白了吗？ 终于发呆的留到武晨了。话虽短，但信息量极大呀，这里面包含着多少隐秘，多少内容。武晨不知道自己再追问是不是合适，但至少他可以明白，这么一来叶修或是叶秋操作君莫笑肯定就不存在违规了。虽然这多少有钻空子的嫌疑，但是星星这边确实有叶秋一个强大的存在，就算直接用叶秋报名好像也不违反什么规则吧。所以说无极输在这方面找理由那有些没意义，更何况现在无极已经彻底解散了。不再纠结这事儿的武晨随即也就赚回了他带来的许多账号卡的问题。武晨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打开了自己的行李箱，从里面郑重地拿出了那两个标有无与极的卡盒。这两个卡盒中装载着的就是无极剩余的一切了，而现在他们终于也要找到他们的最终归宿了。已经意识到武晨要做什么的陈果都有点紧张了，他就那样眼睁睁地看到武晨把两个卡盒拿到了他们面前。 让星星继续壮大下去吧。 武臣说着这话的时候，目光却是停留在卡盒上，停留在卡盒上的那两个字上。陈果多少有点领会到武臣的心情了，这是对无极所未完成的理想的一种寄托吧。陈果没有去接那两个盒子，反倒是一推手把那两个盒子又推回到了武臣的面前。 让我们一起让星星继续壮大吧。 武臣一怔，似乎没想到对方会这样说，会这样做，莫名的就有一些感动了。 是的，让我们一起。 说着这话的时候，武臣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几年前。那个时候，他和几个荣耀好友在无极老板的撮合支持之下，一起建立起了无极战队。那一年的夏天，他们也曾这样说过，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强。武臣没有想到，到了今时今日，他居然又一次和一群人一起准备为这句话而努力奋斗了。一切尽在不言中，多余的表态已经没有必要了。 现在人手还比较匮乏，大家都要辛苦点了。 叶修说的还是比较实际的。 哼，这种辛苦总比得一穷二白要来得好。 曾经有过白手起家经历的武臣，对眼下这样的条件保持了极大的乐观。 说得好，武臣同志一看就是非常值得信赖的。按照挑战赛的规则，虽然无极战队已经淘汰，但是无极战队的选手却还拥有一次注册机会。下一轮之前，你也申请注册成为星星战队的一员吧。 这样啊，也可以。 武臣稍怔了一下，还是点头同意了。他的水平应付挑战赛里绝大多数选手，那都是绰绰有余的。虽然他的角色小枪现在已经近乎空耗，不过他所能应付的对手本也就不需要他靠装备去欺负。 这样队里就有两个枪炮师了。 武臣却没忘朱烟霞的存在。 哼，以后还会有更厉害的呢。 陈果笑。 哦，是谁？ 陈果望向叶修，叶修一点都不含糊地回答道： 沐雨成风。